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应该就知道我今天要介绍哪一部电视剧了吧？没错，就是应该是已经蛮多年以前的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没有错。那这首歌曲是由陈柏霖所演唱的《我不会喜欢你》。那很特别的是，有些人我看了一些评论，有些人觉得说，哎，这一首其实不是陈柏霖唱的，而是李大人唱的。因为你可能陈柏霖他可能就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嘛，可是他是却是用李大人那一种非常真挚的感情去唱出了这一首歌曲。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维利安的《还是会》。那这一部《我可能不会爱你》呢，算是蛮经典的台湾的一部电视剧。那它是由徐永宁导演所指导的。徐永宁导演，在之前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他有来我们学校，来我们高中演讲过一次，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要了一个签名照，签名，然后还有跟他合照。对啊，这是题外话了。那这一部戏剧呢很特别，很成功的是它总共翻拍了，在国外翻拍了总共台湾有一个版本嘛，日本、韩国跟中国都各自有一个版本哦。不晓得你喜欢，你有没有看过呢？那你又喜欢哪一个版本呢？我们先继续欣赏这一首来自维利安的《还是会》，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来不在你身边，那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接着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那这首歌曲相信大家一定都会唱，只是可能比较少人认识洪佩瑜这个歌手。那我待会呢会来稍微介绍一下我对他的认识。那一样继续欣赏这首《踮起脚尖爱》，大家都可能去唱 KTV 都一定会点播的歌曲吧，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啦。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想踮起脚尖找寻爱，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还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 那洪佩瑜呢，这个歌手呢，他是从超级偶像的这个歌唱比赛出来的，那我记得是第二届。那在那个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因为刚好里面有一个参赛者就是我妈妈的朋友，然后那个我妈妈的那个朋友最后是比到了六强，他得了第六名。所以在比赛过程中呢，我就有比较认识洪佩瑜这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那一届超级偶像结束之后，他们前十强有一起出了一张合集。所以呢这一首踮起脚尖爱就是合集里面的其中一首歌。那后来他就被拿来当做我可能不会爱你的里面其中一首插曲，一首主题曲。那殊不知他连 MV 都没有拍，甚至在 YouTube 上面就只有一个一张照片，然后配上歌，连歌词都没有在那个影片里面，那一个点击率就已经高到好像1000万多了吧，所以就知道这一首歌曲有多么得大家所喜爱哟。等你回过头来。 撼动你的听觉神经，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引擎吹得起。 世界可大，若他们赢了世界的规则，让我们不发育的规则，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却观察人心的侧写， 耐着心高度如何推开气候，马斯读懂他们招数，有认识心理的苦衷，身向后可否虚无天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最高 穿过云霄，又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过水雾，很好，我很好，没事的，I'm OK。 刚你所听的歌曲是来自9M88和 Leo 王所合唱的歌曲，叫做《最高品质静悄悄》，我觉得是蛮 chill 的一首歌曲嘛，在可能比较放松的时候呢，可以听听看这一首歌曲，可能会让你的心情稍微可以调适的比较好一点点。今天引擎 Tricky 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可能不会爱你的一些经典的片段。那我今天会用他的经典台词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然后跟大家说一些我的想法，然后对于这部电视剧的想法之类的。那我们先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 But I still chill, you got freedom. Ha, are you sure?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却观察人心的侧写。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纵身向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最高 过云霄，又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过水雾，很好，没问题。 这段爱情，但是我总觉得不爱，可惜一开始没人看好这个决定，但是爱情是我们的，凭什么由你决定， 就算爱到了尽，多苦多悲多伤心，全部都给你，不留一点余地，就算孤独寂寞伤心，也是刚好而已。我把全部都给你，因为这叫爱情，但是我只希望你，我只希望你照顾自己。 那一开始想跟大家分享里面的一句台词，他这么说着：拥有并不是失去的开始，每一段拥有都是最痛苦的失去，但他毕竟填满了那段岁月，可是如果他没有了，他就是没有了。那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诶，你拥有这个东西，或者是你拥有这一个伴侣，就是失去的开始，因为或许你终究有一天会失去他。可能东西会坏，人会离开这样子。那他这边提到了一个是每一段拥有都是最痛苦的失去，因为你在拥有他的时候呢，一定会对他投注非常多的感情啊，非常多的心力，就像可能像李大人和陈又卿那样，他们互相拥有了彼此朋友的这个身份，那他们对彼此付出了非常多啊，因为他们都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嘛。可是当你发现了你的对待，就像李大人和陈又卿他们彼此发现了他们对方都各自有了一个伴，那心中那一种有点酸酸的感觉是从何而来的？这个就是留给大家自己去体会那一种感觉。那这边也说了，拥有这个东西呢，它填满了我们过去的那些岁月，可是它没有了，它就是不见了，它就只留在你的过去当中。所以这边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如果你失去了一个对象，你分手了，或者是你失去一个你很珍贵的东西，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在你失去了之后，你才懂得拥有的美好。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当下，珍惜现在你所拥有的哦。那今天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克群的《全部都给你》。 是刚好而已，我把全部都给你，因为这叫爱情，但是我只希望你，希望你好照顾自己。 这边想更正一下，刚刚前面介绍那首歌曲，它其实是由吴克群还有一个女歌手钟欣桐所一起演唱的歌曲哦，叫做《全部都给你》。那像一首听到的歌曲也是近期蛮火红的歌曲，就是抖音歌，来自陈雪宁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那再来要分享的经典台词呢，它是这么说的：有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人生，一直在等待那个提领我的人。那这一的台词还有后面一句哦，就是可能在后面几集出现的。他说：“原来我并不是一个等待提领的箱子，而是一个可以装载很多故事的包包。”那这个观念，我觉得有点像是，你可能觉得你在等待别人，你在等待那一个人来找你，等待对的人，对的人。这时候就想要大一点的歌，那。后面那一句呢，他就说我不是一个等待提领的箱子，而是可以装载很多故事的包包。因为其实你在等待的过程中，你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可能你会发现，诶，是前面走过来的这一个人就是我在等的那个人吗？可能你们之间会发生一些故事， 可是后来才发现，哎，原来他不是你在等待的那一个人。所以这边我觉得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你在等待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很多事情，或者是发生很多可能让你会痛苦的回忆，那这些回忆跟这些经验呢，都可以变成是你累积生命的养分的一个机会，就像是一个包包一样，你背在你的身上，那在这个包包里面，你可能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可以从这个包包里面拿出这个过去的经验，去帮助你解决你眼前的问题。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来自陈雪宁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 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 那在《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有一个应该说非常值得大家讨论的一个角色，就是大人哥啦。那李大人他就是担任一个默默付出、默默陪伴的一个角色，那他的这些付出的行为却没有及时的被对方发现。OK， 那所以有人觉得说，有人说李大人他是一个不起眼的人，是一个你难以引起你注意的人。那其实像这样的人呢，在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只是我们每个人都习惯我们只会看着前方，而却看不到身边的那个人。就很像前面在讲的，你可能在等待某一个人，你非常期待他从远方走过来，但或许那一个对的人就在你身边，只是你一直都没有察觉。那我觉得像李大人跟陈又卿，其实当然他们最后的结局是 happy ending 啊，然后也是蛮有趣的 ending， 尤其是他们在就是可能他们第一次要过夜的时候那个对话，我觉得蛮有趣的。那像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你的回忆跟你的过去是会让你觉得比较痛苦的。那有些人就是说宁愿装傻，就是装作你忘记了这件事情。就像这一首歌曲《失忆的金鱼》是来自杨丞琳的歌曲，就像可能有时候你会特别想要忘掉那些过去，可是我觉得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啦，那些过去跟经验还有你所发生的那一些点点滴滴的故事，都一定会成为你未来成长的养分。 这些事情呢，一定会让你越来越坚强。 我就这样好不好？记住历程到奇妙，你就不要急切的跟走我不轻描表，我们就说好，我也尽力会做到，勾勾手谁都别来掉。 广播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精彩。FM 八八点一， 影视面面观。 是面面观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电影知识呢，是有关于摄影的部分哦。那一定有些人听过破水屏这个名词，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待会回来跟大家继续介绍。那现在这首歌曲是来自陈绮贞的《残缺的彩虹》，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微笑点头，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见的光是我。 那破水屏呢，现在跟大家来介绍啦。那破水屏呢，它其实就是一般我们在看电影或是看影视作品的时候，基本上它都是水屏的，就是左右平衡，它不会歪一边或不会歪左边或歪右边。那破水屏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古老的名字叫做 Dutch Angle。 那 Dutch Angle 呢，它其实跟德国有一点点关系，它是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由德国电影呢所开始做这一种拍摄的手法。那这样子呢，这个拍摄手法呢，甚至还影响了后来的蒙太奇还有印象派的这一种表现主义的电影风格。那他们共同的特色还有风格呢，就是在画面当中呢，会用一些比较歪斜还有变形的那一种建筑还有布景，甚至还会搭配演员比较夸张的脸部还有肢体动作，还有比较强烈的那种光影对比。那因为在德国电影里面太常出现这种破水屏的镜头，所以呢也有些人称作破水屏呢叫做德国角度，就是 Dutch angle 就等于 German angle。 或许变了的是我，或许我没变，变了的是对你的那份执着。当你开了口说不想白了头，才发现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还是一样喜欢冒险，只是有点过了头，撞破了头才发现被自己困在自己做的梦。一个人的世界忍着一根烟，又想起你曾经对我说，亲爱的我无法当你一根烟，当我当你最上的烟，像落叶的烟火般斑斓，你笑得婉转而坦然，缓缓地看淡。 这是屁孩，水水水水水水。 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 那继续回来介绍 Dutch Angle 破水屏。那其实看到破水屏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呢，会非常直觉的感受就是你可能会比较有紧张不安的感觉。那除了我们这样心理感觉以外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理论去支撑这一个说法的哦。艺术理论界认为呢， 水平线和垂直线对于我们观赏者来说呢，是比较容易吸收这个资讯的，也会让观看的人呢会有一种安全然后比较平静的静态的感觉。但是如果是斜角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破水平，观看的人呢他就必须花更多的力气去吸收这些他所看到的东西，那这样子呢就会进而去激发起观看者一些比较焦虑紧张的感觉，那它就会带来一些比较会让人比较激动的一些能量。那由于呢电影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画面嘛，那再加上这个破水平角度所带来的会给人的心理的情绪感受呢，那当然这个画面的力量就会变得比较激烈比较强烈，这就是表现主义啊或者是一些这一种风格所想要表现的感觉。那像是很多之前我所介绍的电影呢，它里面也有用很多破水平的一些效果，那我觉得那些破水平的效果呢可以让它整一个就是用画面说故事，它不一定演员不一定要演戏不一定要讲台词，可是它就是透过这个画面这个拍摄手法就去告诉我一些故事的情节，或者是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它也告诉我了现在这个主角他的情绪是什么。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屁孩的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 Dior。 我是张震岳，新世纪新声音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让您耳目一新。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 欢迎来到引人入胜的单元。那在今天单元一开始呢，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力仁的《如果我们再相遇》。在《我可能不会爱你》当中呢，它有一个蛮核心的概念，就是说，青梅竹马，又或者是很好的一对男生女生的朋友，异性朋友。那这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呢？到底男女之间一开始说是朋友，但是到最后会不会发展成情人的角色呢？今天就是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一个观念，这个概念，就是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我会用我自己亲身的体验还有经验去跟大家分享，但我只是去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啊，毕竟我的经验不等于大家所认同的。那我们先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 如果我们永远再相遇，你是否还是当年的你？那一刻我会对你说什么？也许问你当时快不快乐。 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的故事，就是我身边有一群很好的女生的朋友，我是从他们是我从国中到高中几乎有些是同班，有些是不同班，可是都是同校了。那甚至到了现在大学呢，几乎过一段时间都还是会联系的那一种。然后只要我有回嘉义啊，可能如果他们刚好有在嘉义，就会约他们一起出来吃饭聊天。那甚至有时候呢，也会跟其中一些朋友们可能聊很久的电话啊，聊天聊很久。那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男女之间应该是有真正的纯友谊。因为当你知道你跟对方应该不可能就对他就是朋友的感觉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纯友谊是真的有可能存在的。但其实有很多人蛮不相信这一个就是蛮不相信男女之间真的会有纯友谊。但是我这边想分享的就是，其实就像我对待我那些闺蜜一样，就是他们真的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就是我把他们当成我最好的朋友去对待的，因为他们的确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情感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讲的，但有可能随着时间会有一些变化。可是呢，就像可能在过没多久，说不定可能有人会先离开，或者是又认识新的朋友，我可能又认识新的朋友之类的。但这都是未来的事情，很难说。但是我觉得这份情感呢是很难去做改变的，针对于我对他们的那些感情这个方面上面。所以我认为男女之间是真的有纯友谊的。 啊，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依林的《迷幻》。 随心泛滥。